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5集。 别给老子装蒜，说这批檀香里的料是不是你家的？ 陆九惊讶地抬起头，神色堪称无辜。这陆某一介草民，自然是事事都听从大人的了。你郭修的脸憋得酱紫，他忍了半晌才压低声音： 姑母心神不宁才去拜佛烧香，我都是为了他们着想。我让你加些助眠安神的香料，你加致幻的草药做什么？ 陆九一言不发地笑望着他，眼尾的笑纹一根一根犹如刀刻。郭修被彻底激怒了，他一把扯起陆九的领子，强迫他与自己通红的眼珠相对。 你早就知道里面掺了死人骨灰， 为什么不说？ 故意阴老子是不是？ 主礼拜佛祭祀之物是郭修吃到的第一份废差，他一方面想要压低成本多捞些油水，另一方面也不想放弃讨好太妃的机会，因此得了泾阳坡李准那批低价檀香之后心里不安，十有八九会去找懂行的人鉴定乃至加工处理提升品质。保密起见，这个人不能是宫里人，但又要足够专业，想必就是民间相师陆九。穆瑶皱了皱眉，陆九，他一早就知道这批香有问题。 何止啊，妙妙轻飘飘地递了个眼神过来，说不定那迷幻香就是他自己亲手加进去的。 柳福一面色严肃，甩下几枚酒钱站起来， 现在就动身，我们错估了陆九与此事的关系。 另一边，陆九用力甩开了郭修的手，倒退了几步，在对方恼怒的瞪视下，一点点地整理着自己被扯变形的领子。 大人与其在这里大呼小叫，不如去关心一下太妃娘娘的掌上明珠。 郭修难以置信地望着他， 你说什么？ 陆九看着他微微笑了，这是一个相当违和的笑，一股从未出现过的尖锐嘲讽出现在他向来谦恭的脸上。 我说端阳地基出事了，恭喜大人，全宫城内第一个知道。 端阳地基失踪了，主角团折返不足一里，就迎面遇上策马狂奔的郭修。来人见了柳福一和穆瑶，犹如见了亲爹娘大救星，径自从马上滚下来，硕大的身躯激起尘土飞扬。妙妙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，郭修几下爬到男女主角面前，头发也乱了，衣裳也让汗湿透，毫无形象的一顿鬼哭狼嚎： 柳方石，穆方石，求求你们救救地基吧，小人小人实在是没办法了。 凤阳宫花好月圆，风平浪静，一切发生的毫无征兆。帝姬午睡起来，梳妆打扮，穿上了江南进贡的幻色真丝广袖，神采飞扬地走出凤阳宫，此后便如蒸发的露水消失在了硕大的宫城之中。 那个陆九让我拿了，用尽各种手段，他就是不肯吐半个字儿，这是故意与皇家为难啊。小人本打算去禀太妃，孰料陛下正在流月宫与太妃说话，小人这是慌不择路，求告无门。各位方士，小人知道你们神通广大，定能找到地基的呀。 看得出来，郭修这回是真的急了。他先前低价购香，与陆九背地里搞了小动作，谁知他找的这位商业伙伴是个别有用心的幕后推手，搅得宫城一片狼藉。这次地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追责下来，他靠裙带得来的仕途算是彻底完了。要是赵太妃迁怒，甚至连他的小命也不一定留得下来。 也难怪他怂得现在还不敢禀告赵太妃，只盼望能在事情暴露前赶紧把人找到。柳福一紧皱眉头， 你可有仔细检查过凤阳宫？ 找了找了，在地基妆台下面发现了这。 郭修看了看他，欲言又止，从怀里掏出一封黄纸信封来，颤颤巍巍地递给了柳福一。信封上写了个敏字，是让人小心翼翼撕开的。柳福一从里面掏出信笺，上面还存留着干花的气息。信笺上一片空白，只于落款一个尚未褪去的浅褐色一字斑驳，简直是对主角团的嘲笑。柳福一捏着信，气得脸色发青。若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冒他的名讳给地基写情书，将人约出去暗害，那可真是。用了特制的墨水，时效过了自己会退去，谁也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何处。穆瑶冷笑，哼，真是嚣张。郭修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。 不是，各位大人，请问你们这是 去将凤阳宫里那个叫佩羽的宫女控制起来。 木生打断，言简意赅，不顾郭修一头雾水的脸， 再去大牢里面知会陆九医生。 穆瑶与柳福一对视一眼，均赞同地点了点头。 佩羽？ 穆瑶点头，嗯，先前我们不能十分确定，但能在管理森严的凤阳宫里将这封信堂而皇之地摆在地基妆台上，想必是凤阳宫内人。郭修有些迟疑， 可是凤阳宫内的小宫女多了去了。 郭大人，你恐怕还不知道。穆瑶看了他一眼，地基第二次在凤阳宫梦魇，我在大殿中用手验过安神香，佩羽点的安神香没有骨灰，就连迷幻香都是洒在表面，显然是后加进去的。佩羽指控之前的宫女佩云是刻意栽赃陷害。柳福一接道， 帝姬之所以在那一次梦魇，是因为她肩膀上被人撒了骨灰粉末，在此之前佩云已经被罚至外界，凤阳宫的小宫女指证佩羽给帝姬梳洗打扮按摩肩膀，我们对这个丫头早有怀疑，先前不说是未免打草惊蛇。 郭修听得脸色发白，心里完全想不明白 啊，这小小一个宫女儿，怎么会 成为事件中如此重要的一环。 妙妙说， 佩羽此举一来将大宫女佩云调离帝姬身边，方便蛊惑帝姬；二来祸水东引，用佩云和迷幻香转移视线，她几次三番作为都是与陆九里应外合，你觉得她和陆九会毫无关系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